Book 2 64 64 النفي 1 否定句一 لا أفهم الكلمة 我不明白这个词。 لا أفهم الجملة 我不明白这个句子。 لا أفهم المعنى 我不明白这个意思。 المعلم 男老师。 هل أنت تفهم المعلم؟ 您能听懂这个男老师讲课吗？ نعم، أفهمه جيدا. 是的，我听得很明白。 المعلمة 女老师。 هل أنت تفهم المعلمة؟ 您能听懂这个女老师讲课吗？ نعم، أفهمها جيدا. 是的，我听得很明白。 الناس 人们。 هل أنت تفهم الناس؟ 您能听懂人们说话吗？ لا، لا أفهمهم بشكل جيد. 不，听不太懂。 الصديقة، الصاحبة. 女朋友。 هل لديك صديقة؟ 您有一位女朋友吗？ نعم، لدي صديقة. 是，我有一位。 الابنة 女儿。 هل لديك ابنة؟ 您有一个女儿吗？ لا، ليس لدي ابنة. 不，我没有。 我没有。